我一向都要求好高，揀电台做访问都要精挑细选。有人话手下留情好好听，面层柔软舒适，另一面硬身够承托，火候十足。今个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仲有我汪明荃加盟，首首金曲悦耳动听，所以话手下留情是信心的标志。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是秋天呢，对于我来讲我都是觉得很重要的，因为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是良好一点。 是大家好，我是阿日。我觉得秋天对于我来讲是很重要，因为秋天可以秋来又秋去，正所谓大家一起群秋可以是。 哇，你加多了这个秋天。大家好，我是梁丽勤。为什么会无端端讲秋天的呢？因为秋天该很好，你日常在场。哇 你加了呢句真係好咗好多。 你頭先嗰句係咩話？抽嚟又抽去，跟住 可以大家互相群抽啊！ 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首日流程。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梁丽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相对湿度52%嘅啫。阿一哥有咩好嘢啊？今日、 哦、话说啊， 小弟啊 ，今日发生咗一件事，即系虽知道即系手下留情，除咗我哋几位主持之外咧，背后嘅团队咧可以话系非常庞大， 仲系有三千几人噶嘛？ 系3000多人啦，系啦、啊，再加埋啊，即系一班嘅听众群，可以话系即系非常之广阔啊， 系 啊，接触层面好高， 系 咁啊，今朝咧有一位嘅听众咧系特登 message 咗嘅，好紧张，朝头早10点几，咁我称呢位听众咧，我称佢为芬姐先， 芬姐 系啊，芬姐系真名嚟嘅，芬姐 系， 咁通常咧芬姐咧就而家都好少会特登打电话俾我噶啦，咁、 啊、 通常 send message 俾我嘅时候咧，通常都为咗两件事嘅啫， 系 第一件事。今晚屋企有饭食，星食 哦，咦，夫之肉出啦，芬姐， 夫之肉出啦，夫之肉出系啦，芬姐，但系今晚有饭食，但系通常佢九点零 钟，系嚟自印尼嘅旅游啊嘛， 系嚟自福建嘅，系啦，咁啊，芬姐通常就会八点零或者九点钟就会 send message， 即系一阵间会收到啦， 系啦，就话哦食咗饭未，屋企有饭，使唔使留俾你咁样，系啦，咁所以点解即系呢两年生咗仔之后体态系暴增咧？其中一个就系因为翻到屋企咧， 有教屋企饭食， 有屋企饭食啦，有炒饭啊或者炒面大大碟嘅，系啦。咁第二样嘢咧， 芬姐啊，其实我夜晚好多时你问阿一就知噶啦， 都肚饿嘅， 系啊，因为我好多时攞你车啊一翻屋企嘅，我都话阿一哥今晚冇嘢食啊咁样 嘅，有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另外一个咧，芬姐会揾我嘅，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紧张少少嘅， 系 就去到打电话俾我，因为通常问食唔食饭都系留 message 嘅啫，咁啊打电话俾我咧，通常就系打嚟，哎呀。阿仔又发烧啦、 啊！ 哎呀，哎呀， 飄飄 感冒系啊，哎呀，肚屙啊，点算啊？即系通常你知，即系打得嚟嘅时候都唔系啲，即系 紧急， 都系紧急嘅时候先会打噶啦，系啦，系啦。咁啊，对上有一次，即系叫稍为有趣少少，就系、是、无啦啦 message 问我得唔得闲讲两句， 系 哦，咁就紧张噶啦，系咪先？咩事咩事？冇啊，你个仔话想同你 FaceTime 咁样，咁啊 FaceTime 咗就， 哇呢啲真系唔好乱咁打电话，其实真系今时今日。 叭叭咗几下之后就跑走咗，咁就 FaceTime 完毕咁样啦。咁今朝阿芬姐又系好紧张咁打电话俾我，我咁啱嗰阵时就喺 lift。咁我好记得个画面就系因为咁啱我谂大概去到六楼至七楼，即系落紧地下嘅时候，咁啊收得比较差。咁我就喺个 message 嗰度咧收咗一张相，嗰张相咧系类似咧，因为你未系一个叫做网络好完善嘅状况下咧，你个 蒙蒙地， 嗰张相蒙蒙地系啦，你会收到一张咧就系我见到咦有两个。卡通人物造型嘅嘢，我唔知咩嚟嘅。咁然后咧，咁我就谂啊，会唔会系阿芬姐想买嘢俾个孙，即系哦，你个仔想要呢个啊，买唔买啊？成咁、样，咁我就好紧张打电话嚟。但系跟住之后咧，咁我又喺呢入边又听唔到，喂，咩事？咩事？跟住就断咗线啦。好啦，咁我嗱声出 lift 紧张啊嘛，即刻打俾阿芬姐，喂，咩事？冇啊！我见到嗰两个忍者系咪你中意嗰两个忍者啊？咁我知咩事啦？因为咧应该系咧阿芬姐即系我阿妈啦。寻晚就咁啱就 听， 系啦，寻晚有听，咁就知道 火滚忍者， 火滚忍者知道中意火滚忍者，因为 佢知唔知你中意嘅其实，佢系佢听节目先知噶。 我估佢应该听节目先知嘅。 阿芬姐而家系咪听紧噶？ 我唔知阿芬姐而家冇听紧。 咁熟噶原来。 冇咁佢冇特别去问嗰啲咩嚟，因为对于佢嚟讲可能真系太迟。 总之一堆漫画书啦。 系啦，总之知道我中意睇漫画，好多卡通公仔嘅，因为我柜上面又摆咗啲，可能有啲系数码暴龙啊，有啲系钢之炼咁。咁对于佢嚟讲未必分到嘅。咁可能真系寻日听咗呢个火滚忍者先知道有火滚忍者。 阿芬姐啊，我都分唔到噶，你唔好怪自己啊。 系啦， 好紧张，话我咧就喺铺个某某商场嗰度见到有呢对袜，系咪你中意嗰个忍者嚟噶？佢话我话咩啊？我睇一睇先。哦，唔系呢个系龙珠嘅孙悟空同美达嚟嘅。 你唔好笑， 唔好笑，唔好笑。 系啊，咁我哋都分唔到老实。 咁你要唔要啊？佢话唔系你几钱先？咁啊讲咗个价钱咁啊。哦，你中意咪买咯。 佢问你要唔要、啊？ 佢问我要唔要？我本身以为卖俾我仔，即系因为有时而家标标人都开始对蜘蛛侠呢啲嘢咧，即系啲卡通公仔有啲兴趣，佢要自己拣一件衫，系哦呢个系蜘蛛侠嘅认得、个 logo， 佢要拣。咁我本身以为卖俾我仔，我望望，咦唔系呢个大？我问仲问过一句，呢啲物系 B B 物定咩？唔系啊，买俾你噶。佢话哦，佢话几钱啊？咁啊知道价钱就哦，你决定啦，系买又得，唔买又得， 翻俾你着噶。 咁但系俾你之后要唔要你俾翻钱噶？ 哦，咁我又冇问嘅。 你 claim 翻钱喎。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话几钱啊？你决我未讲完两句之后咧，阿芬姐就已经收咗线啦。 哦， 系啦，因为我屋企 代要买系嘛？ 唔系，应该我屋企嘅习惯系唔兴讲拜拜 嘅。哦， 系啦，咁就收线。我仲未讲完，咁佢又再隔多因为佢要收咗线。先可以再影多张相， 系 咁就影多张相，就影埋其他嘅物俾我。哇，系咪有边对系忍者啊？我唔系呢度全部都系龙珠嚟噶啦。佢话咁你系咪要啊？佢话唔系你中意咪买咯，冇咩所谓嘅。你买我咪着，你唔买我又冇咩所谓。屋企仲有咁多物着，咁、 哎、 样咁跟住之后最尾就。 但其实阿芬姐系希望好啊，咁啊嘛。 咁我又嗱系啦，呢、這个一阵再讲啦。但我最尾等我谂下先。最尾佢有一句我觉得几 sweet 嘅，我话。咁你如果真係要买你买孙悟空嗰对啦，係啦，因为比达哥唔鍾意，佢话我都知道你鍾意橙色㗎啦，咁样係呀，咁佢但係佢知道，咁你係路收线，好啦，你鍾意啦，你买係啦，冇咩所谓咁样。咁但我收咗线之后我有少少内疚嘅，係啦，再諗啊，点解我阿妈买嘢俾我，我冇同佢讲多谢呢， 係 啦，係啦，有一种嘅内疚， 正衰仔， 係咪因为你哋都唔习惯讲拜拜， 我都帮你教训佢， 因为唔习惯讲电话讲拜拜，所以咧送完嘢俾你之后嗰一句都唔讲拉屎噶嘛。多谢完之后就句号噶嘛、 我估系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系咁，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系因为唔习惯太耐冇收过阿爸妈嘅礼物啦。因为过去你当可能其实由中学开始大些少，中学可能都会买一啲嘢俾你，但嗰啲唔系叫礼物，即系例如我翻学要孭书包，个书包烂咗啦，咁啊同你一齐去买啦。咁又或者我要买个电话坏咗要换，咁咪会买个电话俾你，而唔系真系一个叫。行过见到一啲心思小礼物咯，咁去到时至去到可能大学打后所有嘅大时大节，即系可能我生日啊，佢生日咁就大家就系、封封利是得啦， 俾钱你买嘢食， 系啦，要咩自己搞掂啦，咁啊当然就少咗，咁你当然收利是会讲多谢嘅，但系忽然收一份即系我称之为啊心思小礼物咧，我少少无所适从，系无所适从，系紧张得滞添， 定 无 管道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就忽然点解我冇同我阿妈讲多谢咁样啦，哎呀，就少少内疚咯，系啊。 阿芬姐有冇听住啊？ 我唔知佢而家 有冇几嬲嗱，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你问咁样问我阿妈都好似好耐冇买嗰啲卡通嘢俾我，即系嗱，第一佢未必知道我中意乜啦， 系 咁，同埋人大咗，唔系应该咁讲嗱，其实啲阿妈咧，我都相信佢都系想揾啲方法，有阵时系。冧下啲小朋友嘅，即系如果你问我， 是是 是即系譬如咧，我妈咧其实系相当留意我嘅需要嘅，即系譬如举个例，我去美国翻去探亲嗰阵，佢见到我咧，专系买某一只牌子嘅番碱防敏感嘅番碱咁先算啦吓，咁佢咧下次翻嚟咧嗰阵咧，佢真系喺我冇要求嘅情况下，佢咪攞到几多得几多啊？即其实系即平少少，但系喂你问我，我都觉得肉赤嘅，哇无端端攞十嚿番碱翻嚟，平啲噶，你啱用啊嘛，嗰边平啲。嗱呢一下咧其实好冧嘅，即系佢哋会留意，即系当然佢唔会买高达俾我啦，但系即系嗰一下，佢系留意住啊，原来我上次嚟咧系需要，佢听到我需要呢一只番碱，然后佢啊专登。即係你知啦，唔通買啲花旗參俾我咩？把鬼咩？係咪先？咁但係 咁反買花旗參糖啦。 其實都買過唔少嘅。咁但係佢知道，即係原來啲阿爸阿媽有陣時都會喺側邊聆聽住，即係好似阿芬姐咁樣，聽住手下留情先知㗎。仔中意火滾忍者嘛。 我覺得另外一個，我覺得有啲唔識應佢嘅狀態，係因為不嬲，即係作為阿爸阿媽都係反對小朋友或者反對自己嘅仔去買呢啲叫做無謂嘢啦，喺佢哋眼中。即係你例如番鹼，因為我有敏感。 即係例如、哦、我有啲日常用品，我媽見到哦，咦你好中意食呢個嘅即食面，咁你咪買即食面。呢、啊、日常用品嘢咧，你可能即叫習以為常啦、啊。但係忽然話哦，原來你中意數碼暴龍啊，我見到出咗部新嘅暴龍機，不如送俾你啊，我就會嚇、啊、你唔係不嬲都反對我去買或者食，咁你 但呢個係反對講緊幾廿年前嘅事嚟。 唔係啊，而家佢都會話唔好買咁多玩具咁， 因為我係佢嗰啲念口往嚟嘅啫。 係啦，咁但係佢念口往之後，佢又送翻呢啲小玩意俾我，就覺得嚇、啊、有種、啊、究竟我好唔好叫佢買，然後又講唔講多謝咁？因為例如可能彪彪人仲細個啦，咁我知佢中意假設蜘蛛俠咁樣，咁我買蜘蛛俾佢，咁佢會好開心。咁但係原來阿爸阿媽不嬲係反對你買呢啲嘢嘅時候，佢忽然做翻買翻呢啲俾你咧，係有種受寵若驚。 哎呀， 就不知所措咗嘅， 哎呀，冧冧珠嗰啲吓， 系啦，咁样咯。 你而家快啲讲翻，多谢芬姐先咯。 哦，多谢芬姐， 你望住我讲多谢芬姐冇用 咯。我望住 梁丽讲， 望住电话讲嘅。 好善思啊， 望住飞哥讲， 唔系有啲系有啲难讲出口嘅。 佢都望住我好善思啊，咁讲多谢芬姐，我真受唔起啦。 你真系咁讲，我都好耐冇即系收过，譬如我妈即系唔知几多十年冇试过买一啲类似玩具啊。卡通嘢啊，即系学你话斋，佢唔会无端端买个 高达俾你， 买个或者手机游，唔系即系嗰啲 Switch 嘅游戏俾我，佢唔会噶嘛，唔会买模型俾我噶嘛。 系啊，所以我今日再都系嗰句，我今日第一下见到哦龙珠，我以为系买俾我个仔嘅，即系好合理啊嘛，系咪先？买俾我算，哦买好，哦点知原来买俾我咁样咯，系啊， 几 sweet 啊，系呢一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可以调翻转讲，其实有阵时点，譬如咧，我譬如阿妈咁年年都会有啲母亲节啊，咩生日啊呢啲咧，其实你问我咧，我都系觉得头痕嘅，即系譬如究竟。阿妈中意乜？咁又系唔通又系买花旗参糖咩？即系虽然呢啲百搭嘢，买 番碱咩啊嘛？ 即系呢样，即系嗱，老实讲， 香港有咩手信啊？佢过去送俾佢阿妈，香港买香港嘅手信， 有咩手信啫？ 咪嗰个牌子咯，香港终于有自己嘅手信啦。 揾阿智慧哥， 系啊， 老婆饼 系啦。咁有阵时，譬如去到呢啲咁样嘅大时大节又好啦， 我妈又认阿芬。系刘先生、梁小姐，你哋好，我听紧， 伯母你好， 多谢你哋对阿一嘅关心和爱护，佢仲影咗埋今日嗰对物俾我睇。 同埋其实咧，唔系啊，因为我同阿芬姐咧喺阿一哥个婚礼嗰度咧，我哋有见过 面 噶，系啊，见过面噶。阿芬姐仲话多谢我哋提携佢， 系 啊， 冇讲， 冇讲，芬姐， 系而家阿你嘅 佢4000蚊一个数， 今时唔同 为系噶，我家用就大镬啦。 今时唔同，我其实我哋。都系睇住阿一哥， 系啊， 唔系一哥睇住我哋啊， 睇住我大，睇住我坏， 系啊，一哥睇住我哋嘅，即系锡住啊，系啊，多谢你个仔俾机会我哋， 系啊，唔系啊，一哥我哋冇得捞啊， 祝你哋咧身体健康啊，年年开心啊，系啊，锡住啊，唔系即系讲翻个阿芬姐系中意咩啊？芬姐， 你而家即刻 message 啊，即系你留言俾阿一哥， 你俾个仔知道你买乜，即系譬如一过时过节啊，过咗母亲节未啊？今年 过咗， 过咗，系出年母亲节啊，或者你生日嗰阵咧，我哋督促阿一咧买翻。 圣诞节都得， 系啊，有阵时咧，嗱老老实实啦，嗱即系 阿芬姐，你要唔要嗰啲防敏感嘅番碱？ 因为咧，你譬如咧，我谂啊系，譬如阿妈，譬如我记得早两年啊，圣诞节翻嚟，咁我买份圣诞礼物，咪买乜嘢咧？咁当然咧，嗱，即系我又明阿妈梗系会咁讲嘅， 唔好嘥钱啦。 第一啦，或者系买乜我都中意啦。咁、哦、但系我都系想买啲嘢俾佢，系真系譬如有用，或者系真系中意。譬如最老土嘅嗰啲咩颈巾啊、咩披肩啊、买件冷衫啊呢啲。但系硬系嗱，首先我哋男仔咧，你去到嗰啲百货公司买一啲女士嘅嘢咧，其实已经系头痕啦。喂，我唔知阿妈咩 size， 又唔知佢。身形系点，又唔知佢个膊头有几横，咁呢啲系好头赤，只能够买一啲比较百搭嘅嘢。哦，咁披肩就实冇事啦，但其实谂下，可能我两三年已经送咗条披肩嗰啲咁嘅咩 scarf 俾佢，即系我觉得有少少行嘅，但系实际上我又唔知道送啲咩俾佢。吓，有咩心得啦？你 唔系我反而你讲呢样嘢咧，我系即系你一路讲咧，我一路谂起咧系阿妈同埋老豆送过俾我嘅嘢。好多咧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啊，但系咧唯独有一次咧系无端端嘅，我哋已经长大成人啦，咁因为好得意嘅咧就系、是、 木村拓哉写真集， 唔系我以前呢啲我自己买得噶啦， 系工藤正啊， 因为咧我以前咧其实都成日同我老豆讲啦，呢个我老公啊，咁我会指住木村同我老豆，靓唔靓仔啊，咁佢知嘅，咁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因为细个嗰阵咧屋企人系唔会俾食。糖啊、朱古力啊嗰啲咧，即系尽量，即系都觉得喂呢啲嘢唔好食嘅咁样，即系食得多对身体冇益嘅。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无端端，佢哋玩圣诞礼物， 系 佢哋净系去 supermarket 咧 就買咗一堆嘅朱古力啊、糖啊嗰啲咁樣嘅嘢啦，仲有即係聖誕節咪有嗰支士的嘅士的糖咁樣啦， 類似波板糖咁嘅體。 係啦，佢只係用咧 supermarket 嗰陣咧，就你買少少嘅嘢咧，佢有一個白色嘅膠袋俾你裝住嘅啫，連個 supermarket 個名字都冇印喺度嘅。但係佢哋買咗兩袋，然之後咧喺聖誕節嘅朝頭早咧，因為聽講聖誕老人係會將啲嘢塞落只襪度噶嘛，咁、但係佢就冇塞落只襪度，就係、是、我朝早起身嘅時候，發覺喺我嘅枕頭側邊咧就有袋。 哎呀！ 呢一袋、即係包括咗吉百利朱古力啊，即係等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總之以前，但阿爸阿媽覺得，誒細路唔好食咁多呢啲嘢，蛀牙諸如此類。咁但係到你大個咗之後咧，佢哋竟然係翻翻轉頭， 都蛀咗啦，係 嘛？係啦，都蛀咗，都唔爭在。咁佢就送咗一袋呢啲禮物俾我。咁我反而我就覺得嗰一下好正咯。但我好似都冇講多謝。好似 系啊，系啊！ 我最后讲一个反面教材俾大家听。你讲开呢样嘢，咁话说咧，即系我阿爸喺度嘅时候啦，咁讲紧十几廿年前，即系当我仲系一个不良少年嘅时候咧，咁有一日咧，佢突然间杀好似煞有介事咁样打个电话俾我，阿伟恒啊，我咩事啊？想你帮你买啲嘢。 哦，买咩？ 我 知啊，知啊，知啊！ 我而家过紧关啊！ 系咪你？ 食 開紅色 嘅，我唔使留翻你自己食 一條定兩條啊！ 香港貴好多啦。 但係我覺得啲嗱，即係當然啦，吸煙危害健康啦。我哋都冇話食嗰啲咩啦，但係其實阿爸可以同你 share 呢樣嘢係好 sweet。 喂，我好似有講過，喂，兩父子喺個馬場度，我幫佢點煙嗰下，其實有啲 feel 噶。當然係好多年之前啦。 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帶出温暖永遠在背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咁应该系咪好错啊？ 根据探子汇报 系 阿芬姐而家系笑到见眼唔见眼嘅。 唉， 探子真係太太， 其實好冧嘅，即係有時有啲嘢咧就唔使兜口兜面講，透過空氣講幾型啦。 係哇， 仲可以洗刷咗自己嗰啲負面形象添啊！透過空氣講幾句似合順仔係嘛？ 我係啊，我係啊， 翻嚟有 Lisa 姐嘅訪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俄罗斯喀山，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今日至星期四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驾专机进入俄罗斯领空的时候，俄方空军战机升空护航。他步出机舱之后，礼兵在红地毡两侧列队致敬。穿着民族服装的俄罗斯女青年用传统礼节表示欢迎。习近平在停机坪与在场迎接的俄方高级官员握手，包括塔达斯坦行政长官明尼哈洛夫、总理佩索申和赫山市市长梅特申。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亦有到场迎接。在机场前往入住的酒店途中，民众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今次是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之后首次峰会，亦是大金砖合作新开局，为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提供平台，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本港通胀升幅收窄，政府统计处公布九月份整体消费物价较去年同期上升 2.2%， 较八月价 2.5%， 相应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0.9%， 亦较八月为低。政府说按年升幅收窄，主要是由于去年九月食品价格显著上升，导致比较基数较高所致。政府发言人说，九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仍然处于轻微水平，指望通胀短期内应该会维持轻微。一连三日维园年宵市场摊位竞投展开，率先竞投快餐和湿货摊档。以往竞争激烈的快餐摊档最高以182,000元成交，较去年的220,000元成交价减少大约两成。另外有两个快餐摊档就以底价成交。有商户认为竞投情况不如以往激烈，亦有商户说上次年宵有档主蚀本离场，加上现时经济情况可能影响竞投意欲。食环署话，成交价反映市场现况，除了底价之外，亦有高于底价的投标价，会继续观察情况。发展局计划在湾仔北海滨演艺学院对开空地兴建新展馆，计划是介绍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预计造价6-7亿元。有立法会议员关注造价问题，亦认为湾仔北选址相对相当珍贵，不同意新展馆项目与新田科技城整体300亿元拨款捆绑。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新展馆要得体，让市民和世界知道香港的发展，强调兴建成本和现时公营设施成本相若。发展局官员其后在会上宣布，会从新田科技城项目中抽起新展馆部分，另行申请拨款。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最低气温22度左右，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段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我关于中小企支援，其中我会重推还息不还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目前来讲，我们见到的经济是复苏紧，但是我们希望再巩固一下。毕竟个地缘政治和高息环境呢，以至到过去那几年对中小企造成的压力都真的很大，给多些透气的空间大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九二三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正所谓英姿焕发，威风振帆邦，今次真的要大大声，因为我们终于请到汪亚姐。 情长中几多高手， 手下留情十月份巨献，有请亚姐汪明荃。 就像你偷得知情，剩我一世有用，气也用天，用几多好计谋到达光心，然后自尊老。 嗱，咁啊 ，Lisa 姐就有好多范数嘅，除咗戏曲啊、电视剧主题曲之外咧，其实仲有一啲咧都系相当之深入民心嘅时代曲嘅。咁其中一个望到只杯咧，就梁丽勤你讲先咧，识系啦。 系啦，咁啊，因为咧今日阿 Lisa 姐咧就带咗只杯上嚟，咁呢只杯咧就系 fans 送嘅，就有一只粉红色好靓嘅杯。咁好明显咧就系好 大嘅杯添， 冇错，令人谂起。迷人 Pink Lady 嘅， 呢首歌又系 Lisa 姐嘅经典啦。好，呢首歌点嚟噶？点解会有呢首歌嘅？ 呢首歌我都唔记得咗咯，系咪喺华星嗰啲唱片度嘅咧？我都唔 应该系，系啊，应该唔系娱乐年代嘅，后少少， 因为风格唔同。 系啊，系啊。 我谂系要即系唱片度，我系需要一啲快嘅歌咯，因为我大部分都系小调啊，做一只碟十二只歌，你话弹唪唥嗰啲度。就唔係咁多 variety 咯，咁就變咗有迷人 Pink Lady 咯。 係，咁呢個題目係你俾填詞人。 我唔記得，真係唔記得，係邊個寫嘅都唔記得。 我唔記得。 首歌嗱詞我唔記得，但係咧其實係一首改編歌嚟嘅，日文歌改編歌。 一定係啊，華星嗰陣時好興噶嘛，係啊，好多日本歌嚇。但係邊個寫字我唔記得咗。 你中唔中意㗎？ 幾中意嘅， 好代表你喎，覺得你唱到呢首歌。 慢慢绝杯中的酒，情深的望你心中慢慢的醉，全为了眼前人是你，但兴奋的心只因你起。留着你付出烟圈，烟圈变幻着那飘忽浪漫的你，迷惑我最迷人是你，你是我心中甜丝丝，很想多美丽一次。 住杯中跌走，情深的望你，心中慢慢跌醉，全为了眼前人是你，那兴奋的心只因你起，望着你付出烟圈，烟圈变幻着那飘忽浪漫的你，迷惑我最迷人是你，你是我心中甜丝丝，很想多美丽一次。 咁啊，另一首我覺得都係得阿 Lisa 姐唱到嘅嗰首歌，就係經典嘅《熱咖啡》啦。係， 同埋 Lisa 姐嘅唱《熱咖啡》嘅嗰套戰衣咧， 跌嗰啲人逐個跌嗰啲咧。 係啊，即係嗰套戰衣其實係好 in， 我想講好潮喺嗰個年代。 你係咪講第一次先？ 第一次，好一次，好大膽。 即係嗰個千王群英會。唱完之後一搣咗搣咗， 係啦係啦，搣嗰件衫喎， 嗰件衫其實係一件跳舞嗰啲 lutar 嚟嘅。 嚇，因為汪明荃喺大家心目中嘅印象咧，除咗係即係係一個好好戲嘅演員啦，嚴肅嘅之外咧，其實你喺 fashion 上面咧都應該係相當之精心講究同埋喜歡 嘅。你嗰啲唱片封面啲衫好多，係 啊，你永遠都會令到大家有去一個好好 wow 好意外好驚喜，係啊。 咁啊，熱咖啡點嚟㗎 ，Lisa 姐？ 熱咖啡咧就係因為嗰日係金唱片頒獎禮，咁就千王群英會係攞嘅。咁之後咧，佢需要我唱多另外一隻歌，咁就希望係唔同風格嘅。咁一諗到咪熱咖啡囉。咁但係點樣去 present 呢，就係即係諗要諗啦。咁我希望好唔同囉。咁就好似一個跳舞 dancer 咁樣穿咗個網襪。 係呀，好勁呀呢個。好個年代喎，你諗下係呀。 黑色絲襪囉，其實係黑色，後來改咗做網襪嘅。就是一件緊身的，即係好像泳衣咁樣嘅嘅黑色嘅 leather 咁樣。就最驚喜嗰陣時就係佢用咗啲膠貼啊，咁你一唱完嗰只歌，上面嗰只歌，然後前後一搣咗出嚟，一落嚟就係嗰件 leather 啦。咁所以就會覺得好好咯。 咁首歌咧，點會有首咁嘅歌嘅咧？其實。 其实是啊， 郑国光老师， 郑国光老师写词的， 系 啊， 点解佢咁 好 sexy 啊？呢件事， 郑国光老师唔系写儿歌嘅咩？ 系啦，系啦， 佢想跳飞机嗰啲啊， 系啦，我都冇问佢点解会唔系。佢寫呢隻歌唔出奇啊！佢但係佢冇諗到我會著嗰啲衫。 冇錯，係啊，其實首歌詞咧，你攆下，其實 即 係冇嗰樣嘢嘅， 完全冇。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有 sex 嘅嗰種表達嘅，但係阿 Lisa 姐嗰套戰衣就令到我哋覺得好 sex。 係啊，好似一啲性感嘅元素喺度咁樣咯。 係呢首歌同你《京華春夢》啊、《楊冠》好唔同噶嘛， 360度轉。 嗰陣時唱都惹起咗一啲嘅熱談噶。 其实我觉得写歌就真系冇乜嘢，我都系普通咁样唱，系唯一嗰件出事就系嗰件衫嘅啫。 系，咁佢都咩嘅？因为我哋平日不如上嚟饮杯咖啡啊，咁嗰啲，嗰啲电视剧有呢啲情节噶嘛，我哋成日都会联想到呢啲位噶嘛。 唔系试过有一轮即系去茶餐厅，佢哋爱咩？爱杯阿姐嘅茶啦，咁阿姐 第二咖啡啦。 咖啡 系，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呢首歌啊？ 我觉得麻麻地，因为几闷啊，佢重复又重复，即系个 chorus 之后又系咁样。repeat 其实每一次是唱两段一个 music break， 再有两段咁就冇啦。其实冇咩大嘅变化。 但系佢成为咗你快歌嘅 icon， 但系俾我好多压力，我唔知着咩衫。 同埋要跳噶嘛，点都要。 系啊系啊。 同埋呢首歌好好播嘅，呢首啫。我哋平时做节目咧，一噔噔噔噔噔噔噔，啲人就知道咩，因为系一首鬼马嘅歌嚟嘅。而家即系你问我。佢係好鬼馬喎，即係唔識講啊，丟皮啊！ 話正不合我心，為你煮咖啡，你帶香又帶金，是那黑咖啡，默默斟著咖啡，願意斟到死，用美酒伴咖啡，又會興奮些。轻快些，共你倾，共你饮，默默斟咖啡。人爱心着咖啡，在你心满泻，是这杯热咖啡。 声更低，知己相见最好倾，心笑未言夜。光阴匆匆，可否走得慢些？光阴等等，好知己不远且，请休催促，不必多讲。 笑啊！呢只歌之后咧，个韦贤啊，韦贤就写咗首《冻咖啡》，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呢首歌又如何咧？《冻咖啡》，你觉得吓？ 呢首歌都几得意啊！我觉得佢系沙啦啦啦啦啦啦真的咩咩，我都唔记得。 你当时都有一股热潮噶 啦啦啦啦，都有嘅。因为我快歌唔多啊，我系唱片嗰度，所以有一首出咗嚟就嗰啲人成日播。 其实本节目都真系成日播热咖啡嘅， 系啊， 系啊， 相当相当诶，多同诶， 而家仲有咩？ 系啊，嗰排讲一讲咖啡就要播热， 系啊，一定系噶，系啊。 我谂应该系仅次于《欢乐年年》啦呢首， 系啊， 系 咁犀利啊 嘅播放率，喺我哋嘅节目嘅播放率，因为热咖啡真系太经典啦，同埋当年嗰啲你嗰啲表演，同埋大家都仲系相当之记得啦。一路數落去咧，就頭先講到啦，呢壇車就開始會多啲時間放咗喺戲曲度啦。咁啊，電視劇咧就開始大家要等你先會間唔中有一部啊，或者譬如《創世紀》 一路要去到《創世紀》咯。 《 創世紀》又點樣邀請到你？我記得當時都好開心，大家哎呀，呢壇車 因為好耐冇睇過， 拍翻長劇啦， 冇錯， 係啊。但係我正式做媽媽嗰啲角色咯。咁我要問佢，我話邊個做我個女啊？佢話陳慧珊。咁我話好啦，咁佢都幾靚女。 系， 其实有冇挣扎嘅？即系一个演员由当家发旦转型开始做妈妈，对你嚟讲， 即系嗰个仔女唔系细路仔嗰啲，真系大 人成人。 我谂都冇嘅，主要我要做一个靓嘅有气质嘅。佢哋要求我系做到即系威严嘅，就系唔使用手段嘅，有小三啊嗰啲讲嗰啲出现噶嘛。嗰啲衫係高級嘅，咁我就諗下個形象都應該幾好喎，咁就應承咯。後來就又係靚衫靚氣咯。後來就因為陳慧珊係咩事咧？佢病啊，好似咁就後屘就換咗角色啦。蔡少芬定邊個？仲有一個，而家都冇拍戲啦。佢林文龍嘅老婆叫咩？ 哦， 郭可盈。 可盈。 郭可盈。 都有份，好似嗰条桥唔系嗰度，唔系嗰度啦。本来唔系咁样嘅第二场，所以我啲戏后屘好多，因为受落啊嘛，嗰、那个角色 系 系啊。第二辑嗰阵时 候有咩印象啊？呢度都成百集个创世纪， 咁啊成日同捞家 系 系啦，佢哋好笑啊，影出嚟好似有啲似佢中意我， 系咩？系咩？ 我唔知啊，拍出嚟个效果系咁样。 诶、欸，咁有冇唔同咧？同以前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可能《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千王之王》啊，嗰、那个年代去拍戏，同嚟到呢个稍微叫做近代嘅拍戏， 嗯，冇咩啊。不过呢个系大制作咯。啊，咁又去台灣拍外景啦， 好好睇嘅一套電視劇， 係啊， 佢分咗二部分。 唔係呢套戲喺大陸收得先犀利啊，因為佢哋好少拍嗰啲靚衫豪華劇噶嘛，同埋即係講上流社會嗰啲， 係好多啲你爭我奪啦， 家產 豪門嘅嘢啦，咁亦都係。香港电视剧界一个好受落嘅一个元素嚟嘅，即系 我就嚟又要拍豪门剧啦。 哦，系咩？哎呀，我正想问啊 ，Lisa 姐， 仲会唔会再拍剧啊？系啊， 你会拍？ 因为我好耐冇拍完呢、這个华丽转身之后，就差唔多十年，我谂。 哦， 阿乐小姐叫到，话你唔辛苦噶，有阿友阿 Bosco， 咁又有边个？边个？阿 John 哥 啊， 话我唔可以讲咁多，因为佢未定， 哦， 知会唔会有咩变化？ 系、 哦。几时开始拍啊？即系 本来而家差唔多啦，九月尾到 啊！ 你演唱会， 我同佢讲咗噶啦，你要俾我做演唱会，我事前要好多准备啊！咁佢话可以就到啲期， 即系预告定啦。我哋唔好讲咁多啦吓，听到少少， 总之有剧啦， 听到少少啦， 系啦，当听唔到啦，当听唔到先啦。 即系佢会唔会有啲角色有啲调动咧？ 嗯， 嗰阵时讲系咁咯。 系中间都仲有几套大家好记得啊，譬如我的野蛮人。 是咩？是之后嚟嘅咩？ 创世纪之后，创世纪2000年噶嘛。野蛮奶奶就系2005嘅。 野蛮奶奶有嘢讲啊，真啊。 咩讲咧？ 系辛苦。 又系辛苦。 因为成套剧咧集中咗我啦、Bosco 啦，同埋 胡 杏儿三个。咁同埋成日都同个新抱嗌交，攰到咧把口一连串咁样讲嘢，好攰啊。同埋成日要出外景啊。 一梳梳到尾。三梳儿孙满地初归新抱落地孩儿呢句简单句子教你以后每做一件事都要照住我嘅意思我话一你咪话二你咪子儿放肆咪子儿喺我哋方闹事对我好好服侍好好散言开支就会俾你过好日子阿奶奶你咪真系以为自己大晒究竟我前世是不是欠了你未还清的业债何解我要受你气何解何解你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仍然要栖身于这家愿望怎将他撇下仍然是你仍然受气不甘被气死合掌酒杯变成浓原来始终喜欢仍旧挤着爱赠送你相遇仰受认同无奈分事重伴你这位听众也许水火真难容或许始终一天明白我有尽力服从绝对不会放纵将追忆日日变动绝对不再放纵这家费再多要服从 咁同呢啲新一代嘅演员，譬如 Bosco 啊、杏儿呢啲合作又点样样咧？ 几开心喎、啊！嗱，初初咧我就攞住剧本，我真系唔识自己，唔知点样做啊！因为要咁搞笑， 嗯， 咁咧突然 你又真系比较少演喜剧， 冇，我都唔识演 啊！ 我突然间谂到咧，阿谭丽卿，你知唔知啊？ 知道 吓、 啊，就用咗佢嗰种方式，即系你有啲似佢嗰种嘅形式。同埋戏曲咧有一种叫做女丑，丑角嘅丑咁嘅 style 啦，嚟到演咯，放啲咯。 咁有冇压力啊？要叫初次演一啲比较 有啊 闹胡闹啲嘅 吓。系啊，胡杏儿好犀利啊！佢只眼碌到鬼咁大，咁我梗系要碌翻转头啦。即系好彩同佢合作啊！佢真系好叻啊！演嘢。 仲有啊，呢套戏系仲有续集添啦。咁啊，跟住 好收得啊。 系啊，两套都好收 得。我攞咗噶嘛。 系啊， 系。咁啊，一路就去到讲紧头先 Lisa 姐都提到啦，2014年咧就系华丽转身啦，已经系。 华丽转身。 哇，已经讲紧系。原来都是10年前 差不多讲完了我哋 是啊咁啊 再真係同阿松哥再合作啦。呢次嘅合作或者拍華麗轉身啦 ，Lisa 姐又記得啲咩咧嚇？ 呢次我覺得佢對我好啲啦， 即係佢講嘢多啲。 女人，可能佢都投入咗角色，同埋佢都好幫到啲後生。即係你記唔記得黃子軒啊？佢做我個仔， 記得。 咁佢係有抑鬱症噶嘛？咁我就叫佢千祈唔好做到好似傻仔咁，即係咁抽曬筋嗰啲，唔係咁。咁又講唔到俾佢聽點樣演。有一場戲咧，就係佢做一個音樂家噶嘛，佢好 talented。咁佢又突然間又病發，咁我真係唔識教佢點樣做。我話松哥，快啲你搞掂佢啊！咁佢就去同佢對戲咯。咁佢只係攞到啲竅門啦。咁後來佢兩個成為好朋友啊。 佢仲演舞台劇。 係啊，係啊，係 啊， 緣分嚟㗎。係 啊，係亦都因為咁啊，松哥就上咗嚟我哋節目啦。 係啊， 好好傾嘅上次同阿松哥。 佢多嘢講。 松哥。因为咧，你头先讲话佢早期，譬如你拍《京华春梦》嘅年代，佢又唔系好讲嘢啦。但我哋好感动，因为咧，我哋认识嘅即系外边听到话，松哥平时唔讲嘢，或者佢都几恶噶嘛。但系佢同我哋讲咧，讲到即系又悲从中来啊，又好感触啊。 几时？几时访问佢？ 几年前啊，好。 我谂有成四年前啦。 系啊， 已经变咗， 变咗。 好好人噶，我仲耐唔耐有同阿松哥 message 噶。 佢仲会当时系仲现场演绎咗某一啲角色嘅演法，即系再演一次俾我哋。 做翻一次《大时代》啊！ 系啊，方俊。 真啊，系啊，亦都好感恩，就后来因为咁样就识咗阿松哥啦。咁我哋耐唔耐啊？过年过节就会大家 send message 啊。你问我哋作为后辈能够识到阿松哥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 佢好有心嘅。 盛装需要那，没有不露空颜。沿岸处夕照间，景致会渐散。月半弯，花火已轻阑珊，暗淡头上那光环，席间数聚散，有天总会复还，谈话里淡笑间，风扇。掩在双眼，故事平淡处，韵味萦绕不散。而我就喜逆转这时间，经过那些年，跟你重回那天暑假，热爱一切也升华。心意无用多说话，经过那些年，歌里流传最好的话，在我转身的以后再出发。 嘅华丽转身， 我最熟系呢一句啊！经过那些年， 系啊，头先阿一哥咧喺Lisa 姐一路唱嘅时候咧，佢一路喺侧边咧就伴唱， 系啊，不得了，好中意呢首歌啊 ，Lisa 姐。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Zach Cousin again. 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同重音有关的问题，他问 language teacher 语言老师 I am a language teacher 通常个重音我放在哪边呢？这个我们叫做一个 compound noun， 就是一个前面 language 一个字语言 and then teacher 后面老师，而前面那个很多时候是跟后面那个 function 它的 purpose 有关的一个名词。好了，通常这样这两个字挤在一起，我的重音会去了前面那个，而后面那个呢就会 lose 了它的重音。例如一个例子，有些词本身不是黐埋，譬如 bedroom， bedroom， 一间我们放你张床的房间，我们叫做 bedroom，重音放在个 bed 度，后面嗰个 room 咧，我唔系好强，所以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class， c l a s s 嘅 room， 上课嘅房，我哋叫做 classroom， ok， 挤埋咗一齐 classroom， 前面嗰个字系同后面嗰个字个 purpose 有关嘅。好啦，即使我呢两个字系唔系黐埋一齐，中间有个 space 喺度嘅，例如我哋嗰个 language。Teacher, okay? 语言老师 I am a language teacher. Language teacher. 你当它是一个四个 syllable 的一个字，而个重音放在前面。I'm a language teacher. I'm a language teacher. I work for 哪一间学校这样。Okay? I'm a language teacher. Language teacher. 记住这个 noun 在一起，前面那个跟它 purpose 有关。前面会抢咗个 focus， 抢咗个 stress， 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要讲嘅嘢。下一集我哋再俾多几个例子。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汪明荃。 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必心里跳，在那人世间相助共济，应知人间小得笑，世界真细小小小笑得真奇妙妙妙，实在真系 時今日啦，嗱，即係嚟緊啊 ，Lisa 姐有演唱會啦，亦都講到你又會拍劇啦。其實你而家喺演藝圈當中，你揾緊啲乜嘢咧？ 我唔知喎，我總之我覺得好似仲好耐冇拍劇，咁又想拍下，即係未曾心息嘅，未曾死心啊！對呢行，即係仲喺度做緊咯。咁有演唱會有人請我做啦，咁我諗住新歌啦，咁樣即係都係仲係有啲興趣做落去。 咁如果唔係呢啲演藝嘅工作嘅時候，你平時係做咩㗎？ 我冇嘢做，我休息嘅就算。 即係你嘅生活都係簡單嘅。 簡單嘅，我係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人。 咁譬如你喺屋企有咩做啊？ 睇電視咯。 哦、你會唔會睇翻自己嘅嘢？ 冇，冇睇自己。 就睇翻睇其他嘢。 冇特別睇自己，睇下其他啲劇集啊咁咯。 咁你有冇嗰啲興趣啊？即係寫下書法啊，煮下嘢食嗰啲有冇㗎？ 煮嘢食唔中意，書法啦，寫過係，寫過一陣係，畫其他嘢咯。 係。 咁會唔會同嘉欣哥一齊突然間誒？ 不如唱兩嘴咧， 做翻啲折子戲先咁樣。 冇啊，冇 呢個就冇啦。 冇啦，冇。 咁即係所以其實平時嘅生活就比較 簡單， 簡單 係單調嘅。 咁你注唔注重身體健康㗎？即係譬如你食嘢， 我係要清淡咯。點樣去補啊？嗰啲我又唔識嘅。 系 冇咩特別講究， 即又唔會話特別要食啲咩有機啊， 冇嗰啲嘅， 即係總之中意食就食啦。 係啊，即係唔好過分啦，均衡啦。 咁有咩玩啊？平時冇嘢玩㗎， 冇嘢玩啊。 你做唔做運動啊？ 都運動， 即係要 做 gym 咯，嚇 ，keep 住個身體啊狀態啊。 係啦， 其實尤其是而家呢一個期間準備演唱會，係咪都會再加操多少少啊？ 會嘅，會嘅。 嗯， 做完曬呢啲宣傳啊。 就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 系嗱，即系我哋做呢个访问之前咧，我哋都哎呀，即系好担心Lisa 姐啦，我哋都好紧张。 我哋唔敢迟到噶，一定要准时。 其实你系咪一个都系相对地比较严谨嘅人嚟嘅咧？ 我谂我系嘅，即系好自律嗰啲咯。我爸爸都好严噶嘛，佢自己都系一丝不苟嘅佢。受佢影响啦，我谂。 嗯，你到而家都系嘅。 系啊，一路都有啲个习惯，即系约咗人唔敢迟到，情愿早几粒钟去定先。 系今日听讲话佢都系好早。 系啊系啊，陈姐今日好早嚟到，系啊。 咁但系你唔觉得系一个压力嚟嘅？对你自己？ 如果我唔准时，我就会应承咗人做嘢，我就会有压力。你一应承开始，我就有压力。 咁其他人呢？对佢哋要求高唔高噶？譬如同你做嘢， 冇得要求嘅。我助手叫佢准时，佢都未准时啦。 咁但系譬如同你做音乐会啊。嗰啲， 嗰啲 OK 好專業嘅。 咁你會唔會都要求？譬如舉個例，譬如演唱會、run down 啊、衫啊、服裝啊， 有嗰啲合作慣嘅咧，佢哋。 咁你對佢哋要求高唔高啊？ 佢哋都自己要求， 自己嘅都好自律啊嘛。 知道係同你做嘢，所以就要求好高。 誒，咁個 run down 出咗未啊？歌嘅 單傾緊就差唔多嘅啦， 咁我哋都因為咁樣好開心，可以請到 Lisa 姐上嚟啦。今日咧要多謝 Lisa 姐，都知道佢之前已經做咗一啲訪問啦。咁同埋咧，其實一路排落嚟，都我哋都講咗好長嘅時間。 係講咗幾耐？我哋 講咗兩個 鐘啦， 兩個鐘啦，係啊，真係要多謝 Lisa 姐。咁我哋非常之開心可以。请到啲仔仔上嚟啦， 多谢你哋，多谢你們。 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噶，即系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其实 Lisa 姐一路都系好 in 去走到好前，无论系 fashion 定系喺社交媒体上面。 哎呀，我想讲呢个啊，系啊，我可唔可以影一张相咧？你帮我写翻个名字上去噶，喺个 IG 度。 因为咧，我觉得 media 嘅朋友，即系记者们咧，佢好劲啊，即系将阿 Lisa 姐咧，嗰个 tag 咧就改咗个名字叫做汪亚 tag 嘅，咁就系 张敬轩改噶。 系咩？ 张敬轩改噶。 系咩？编仔改嘅原来，因为我咧一路咧都系睇啲报道，我就觉得哎呀 ，Lisa 真系好 Q 啊！嗱，你一啲都唔 out 啦，首先就系、是、哦，如果而家啲后生搞紧呢啲得，我都开一个社交媒体，然之后同艺人朋友影嗰啲相之后咧，我又摆上去咁。你自己其实系咪都系跟得好贴嘅咧？ 我开咗呢个 account 咧，我就觉得有个责任咯。如果唔系做乜嘢啊？ 系吓， 咁俾啲 fans 知道下我啲状况啊，唔使问，唔使人哋乱咁写啦。最紧要系咁啫， 同埋你都几愿意公开你嘅生活噶。嗱，讲紧未有呢啲社交媒体之前咧 ，Lisa 姐嘅生活系点，我哋应该唔知嘅， 系神秘 嘅，或者屋企系点嘅，唔知嘅。 唔系净系 Lisa 姐嘅，可能系好多嘅 artist 都系嘅吓。 我见到你个譬如嗰啲社交平台咧，我系开心嘅。哎呀 ，Lisa 姐同我分享今日食乜，或者同嘉欣哥唔知去边啊？ 唔同咗嘅啲感觉。 系啊，其实呢个真系好好。 我都唔知好唔好，不过就做惯咗都冇乜所谓啦。即系讲得嘅都得。讲啦，唔讲得当然亦都唔会 讲啦。我哋一家可唔可以揾你刺只字噶，写翻嗰个我哋影张相咧？呢个系 Benny 近咁样，我哋摆喺上网得唔得噶？呢只啫，系啊，我哋好奇啊！即系呢个系我哋令到大家好开心。 系啊，啱啊， 系啊，因为你有你个风格啦，同埋你又肯同我哋玩啊嘛。 但我唔知而家点解嗰个 Apple 嗰支笔咧好幼嘅，写出嚟写唔到嘅， 系咩？ 系啊， 可唔可以转啲粗啲嘅笔啊？ 仲转唔到啊，就系唔知点。 系咪要反映一下啦？ 我哋依家研究一下，我哋依家攞部手机研究一下先。系啊，咁啊喺度咧预祝啊 Lisa 姐嘅演唱会成功啦，咁啊新歌亦都大卖啦，希望大家又听下呢首有林家谦同埋 Y 文一齐创作，仲有啊希哥监制嘅一首新歌啦，亦都嚟紧可能大家会睇到。Lisa 姐嘅新嘅作品啦，其实 Lisa 姐你唔好唔做啊，同埋你喺度咧，我觉得 成件事就已经系好稳阵，事半功倍。 我觉得系你系撑住个场啊，咁所以你系啊，继续啦，系啊，虽然冇咁辛苦，系啊， 系啊，拣嚟做啦。 多谢 Lisa 姐， 多谢 Lisa 姐 ，thank you， 拜拜。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来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 其实真心再讲多一次，好荣幸可以访问到 Lisa 姐。 各位听众，汪阿 Tech， 好啦，啱啱讲，啱啱整咗。 系啦，大家上网咧就睇翻咧。嗱，我哋咧就之前咧摆咗一张相咧，就有阿姐咧就系题字啊，写咗个勤字同埋 Benny 上去啦。咁其实我哋有制作花絮嘅， 冇错。 系啦，我哋终于咧就曝光，大家可以上去咧，我哋呢个哼行勤嘅专业嗰度咧就揾翻咧有一条就系 Lisa 姐喺香港电台嘅现场啊，即刻喺张相度啊，帮我哋签名嘅一件事噶。 我立即分享咗，转个头大家就睇到噶啦。 等系啦， 同埋咧阿你都睇到未？睇到未？因为咧阿姐去到最尾咧做咗一个咧好 cute 嘅表情嘅咧，一定要睇。 冇错啊，咁啊，同埋咧，我哋平时只系见到个制成品噶嘛，你有冇睇到阿 Lisa 姐佢点样用佢嘅手啊，去笃嗰支啊咩嗰个牌子啊啲好幼啊嗰啲字， 阿姐真系完全冇忌讳啊， 系 啊，谂到嗰人讲嗰人，冇错， 系啊，我企喺我能够同阿姐同框啊，我觉得表示非常荣幸啊， 系啦，我啊。不能同框嘅，因为负责揸机， 但系都遗憾你揸机影到阿姐， 冇错，系啦，阿姐向住镜头嗰度做一个好 cute 嘅表情，我觉得佢系对住我做嘅， 系咪啊？ 系 不得了啊！好啦，咁啊，多谢 Lisa 姐，同埋咧，其实咧，嗱，你问我咧 ，Lisa 姐咧，佢本身应该唔系一个好健谈嘅人嚟嘅， 嗯， 咁但系佢亦都尽量配合我哋做啦，你知道我哋几咁多嘢问噶啦， 但可能 Lisa 姐佢心里面谂，啊呢两个系咪傻嘅咧？咁样 讲咁耐未讲完， 系咯， 但系佢好配合，佢临尾都仲系会。 多謝我哋啊，同埋係好客氣嘅，咁呢、個係佢令到我哋非常之開心啊！ 其實冇嗰種我哋坊間咧睇睇埋埋嘅嗰啲，係啦，嗰啲好驚，我又覺得冇、 啊，或者我的野蠻奶奶啊嘛， 真係多謝阿姐啊！昨晚咧，我哋就播咗羅技嘅歌啦， 系 略嫌唔係好夠喉啊！今晚咧整多兩飛先，因為羅技同阿 Lisa 姐合咗歌嘛。 高於高山，深於深海，太精彩，美過美麗，超過超皮，妙哉，令我起極順口。 真系唔好以为呢首歌易唱，你试下跟住攞嘅嗌一首啊，我谂你声都冇埋啊！ 嗌一句应该得噶， 我玩我啲 bass 同啲啊。 好，但系有罗技罗文嘅呢首作品咧，今晚叫做《全为爱》，正所谓冇俾佢停嘅。呢首真唔真系一个？ 研究紧，研究紧， 呢首你可能识噶。 有好多呢啲嘢，一系就研究紧，一系就 朋友俾面啦。 总之就话住小弟啦，都好迷啊，一哥。 哦，我知啦。 Bye. 首歌？ 心里有个谜。 好嘢、啊，真系一个真系犀利 ，all round 就系呢啲啊。朋友俾面啫。 学习多啲就得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动植物公园再有一只白团长尾猴死亡，园区累计有12只猴子死亡。最新死亡的长尾猴是自本月13号起接受隔离治疗。康文署表示已确认于较早前死亡的11只猴子感染了类鼻锥白黑氏菌，并死于由肝菌引致的败血病。署方已经为今日死亡的白团长尾猴解剖化验，发现相关器官组织亦有类似的病变，正进行病理学的诊断和化验。康文署表示会继续关闭香港动植物公园的哺乳类动物区，现时园内78只哺乳类动物健康正常，会继续为照顾动物的员工提供保护装备，并提醒员工留意自身身体状况，相关工作人员健康正常，以按照渔护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建议采取防护措施和加强清洁。渔护署起诉6名内地过港员工和一名渔工，是渔护署起诉6名内地过港渔工和一名本地船长，他们涉嫌在喜灵洲附近水域一架本地渔船上非法使用蛇龙捕鱼。这一种的浸龙已经被禁止在香港水域使用，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寻日联同警方进行执法行动，行动中检获一批捕鱼工具，包括蛇笼和绞碌。署方表示，任何人士在本港水域使用船只捕鱼的时候，必须要按本地渔船登记证明书上列出的捕鱼方法捕鱼，违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6个月。葵涌医院社区精神科服务一名个案经理寻日遗失一份载有病人个人资料的文件，涉及19名病人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别、电话号码和住址，文件亦载有部分病人家属的电话号码。院方指该职员寻日下午带同文件作外展探访，以便联络病人，期间曾经取出文件查阅病人住址。有关职员完成探访返回办公室之后，发现遗失文件，随即通知医院和搜查，但是未能寻获文件。院方非常关注今次事件，已陆续联络受影响的病人致歉和解释事件，病人的医疗服务不受影响。院方已再次提醒员工妥善存放和处理病人资料的规定及加强内部培训。葵涌医院亦都已经向警方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亦已通知医管局总办事处。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2,819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825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50.77，瑞士法郎0.865，加元1.382，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740.03美元，卖出2,740.3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明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喺22度左右，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减年走税坊间都比较大反应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我哋都好关注市民嘅健康嘅，咁所以喺呢方面85%嘅烈酒类，我哋冇影响到，而所增加嘅咧只系15%，个量相对比较细，但价值比较高，对于我哋推动烈酒贸易亦都有帮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麦乐村是剧中援爱医疗队的基地，而麦乐是非洲斯瓦西里语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永远感解，寓意寄望中非友谊地久天长。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我个女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 那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在挤迫都不放开。 BB， 你不会放开的吗？ 我当然不会了，因为在巴士车厢入面站立的时候，再挤迫都一定要紧握扶手的。 交通消息报道员 Kitty 提提你，在巴士入面安全最紧要。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晚上时间9:38啊，咁啊，阿芳姐有冇啲咩回应啊？仲， 芬姐话， 芬姐系芬芳，系唔好意思啊， 多谢晒，而家嘅心思喺晒孙仔女身上， 哦， 系啦， 唔使你个仔啦， 唔使你个仔，系啦，所以我有啲受宠若惊嘅， 系啦，好啦，咁啊，讲一讲你一个题目啦，咁啊，话说小弟咧，咁啊，偶然咧，譬如头先咁样样啊，我哋头先咧喺即系搵阿姐嗰条片嗰阵时咧，其实我哋都出现咗一段嘅时间要去搵出嚟嘅，咁首先因为阿 Lisa 姐个访问咧应该系上个月做啦，咁跟住咧。你知咧，嗱，其实而家咧，我觉得吓，我哋面对紧一个最艰难或者对我嚟讲最困惑嘅事情咧，就系每一次啊，你尝试要揾一啲你知道要揾边一张相，或者你边一条片你要知道要 post 出嚟，但系你唔知喺边度揾啦，亦都唔知存咗喺你手机嘅边一忽嗰度啦，呢件事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困扰嘅。咁我举一个例啊，咁啊，譬如之前我要做好多嗰啲电影啊、电视嗰啲宣传，咁好多时嗰啲嘅传媒就Benny 可唔可以俾翻？你之前10年前做电台嗰啲相俾我哋啊，即系可能有讲过嗰啲访问内容，有讲过呢样嘢啊，或者你几年几月几日拍过嗰个咩嘢嘅相，可唔可以摆翻落去啊？即系有阵时啲报道可以踢翻啲旧相， 哇！我一听到呢啲咧，其实我而家系有惊恐嘅。 嗯， 咁第一咧就系、是、既觉得可惜啊，就系、是、以前咧我哋影咗啲相，譬如我屋企咧就有一大栋嘅相簿嘅。其实我大约都知道咧嗰啲实物嘅相咧。喺边度可以揾得翻嘅？譬如我中四嘅相，我知道喺嗰本相簿度噶。 我好中意睇嗰啲， 即系可以揭添啦。 系啊， 但系而家咧，我哋譬如我睇翻咧，我个手机咧，而家呢部手机啊，系有十几万张相喺度。 喂， 十几万啊？ 系啊，十几万啊， 系正经嘅相嚟嘅， 正经相。 加埋唔正经嗰啲廿几万添， 加埋啲片啊，唔知添 啊， 即系你譬如咧，因为佢有 你喺边度睇到你系十几万？ 佢咧有个iLong 咧，佢有个cloud 嗰个储，即系佢有阵时咧会帮你咧就做一个备份噶嘛。咁佢会话翻俾你知咧，你有几多张相？我而家即刻揿俾你睇下，睇下睇唔睇到先，因为我都唔系好晓用。其实我同阿姐咧差唔多嘅，即系嗰啲相又唔知摆咗喺边啦。咁跟住咧，即系又唔知道佢嗰啲位置点样去揾啊？一间就揾啦，而家我都揾唔翻出嚟啦。Anyway， 所以呢件事咧系好困惑到我嘅。咁好啦，即系问下大家，首先你哋有冇呢方面嘅难题咧？ 我先啦，因为小弟咧早排咧就有揾相嘅目的 需要， 呢个系需要啦。咁啦，147,174张咁啊，善款数字咧下边 哦，系， 跟住仲有啊，7,567条影片啊， 系啦，跟住仲有咧就系36,746张咧就系唔正经嘅， 讲 系， 佢又有写住嘅咩？ 甜片咧就有68条啦， 咁少 甜片啊， 好耐冇听呢个听，唔系小弟早，我谂早两。早两三个月咧，就要揾翻一张相嘅。 系， 因为咧，而家对于我嚟讲咧，我有时会记唔到啲年份发生啲咩事。 冇错啦， 即系例如究竟几时大学毕业咧？咦，我究竟系2014定2015年毕业咧？咁就好就好在咧，社交平台嘅出现啦。即系例如即系例如 IG 咁样，即系啱啱好似阿姐咁样，佢会用，咁可能都会记录一下自己嘅生活，咁我就大概可以揾得翻，我就会抄翻碌碌碌，因为唔系特别多 post， 我其实300几个 post 啫，咁我就会碌碌碌，我揾得翻嗰个我毕业嗰张相，然后下边有个时间，咁我就可以喺填表嘅时候我就写翻我毕业咧就系2011年至2015年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因为好似咁啱要填一啲唔系类似揾工嘅 form， 咁然后就填嘅时候。 你揾工嚟？ 又唔系上次申请，我上次申请嗰个咩啊嘛？ 哦，申请个 商 业电 台嘛， 系咪？唔好咁讲啦，系申请紧一样嘢啦， 揾工嗰个嘛？ 唔系， 哎呀，中咗添，哎呀，服啊！ 咁跟住之后就会用呢个嘅方法嘅， 系 咁又或者咧，例如啊，我而家其中一个咧，成日会揾翻啲旧相嘅原因系咩咧？就系例如我想对比翻我个女， 系。 我个仔嘅状态 呢啲棘手啊， 即系例如我个女而家四个零月大啦，慢慢咧就会开始想学转身， 系 咁究竟啊彪彪人即系大仔喺四个半月嘅时候佢识转身未咧？咁我就揾翻佢咧就2022年出世，即系四个月咧，咁我就要碌翻大概喺嗰个位置，就都勉强揾得翻。咁我就可能两张图对比，就好多时间就用呢个方法咧， 你 去揾翻啲相嘅。 咁搞一搞，你要搞几耐啊？ 好快嘅啫，因为我唔系特别影得多相嘅人嚟嘅，系啦，所以我要揾一啲有纪念嘅相咧，我会好容易揾得翻。其次就系如果有啲相我系好想纪念嘅。咁我就一定会 post 社交平台啦。 哦， 系啦，而例如 呢个都系，呢个都系。 系啦，例如最近可能等我搵翻先。最近例如有一幅系同彪彪人，可能系六月嘅时候同佢喺 行山， 金钟行到去中环，第一次逼佢行咗个咁长嘅时间，咁我就会好想记录呢个 moment， 咁我就会影咗一张相， 系， 咁然后我就会即刻 post 呢个社交平台，因为社交平台其中一个好处即系撇除一啲私隐啊或者成，就系佢会帮你 mark 翻个时间，原来系6月23号，原来系2022年嘅7月12号，咁你就会 mark 翻， 你过两三年咧，7月23号咧，佢就会弹翻出嚟，系三年前同阿 BB 人行过山咁样样， 系啦，咁就会弹翻出嚟，原来我记得旧年嘅今年年头1月14号，我成班 friend 去野餐咁样，咁我会留低呢啲倩影。同埋我会喺我自己个嗰啲 post 社交平台个 post 嗰度会写埋究竟呢张相系几时影嘅， 咁然後就去提醒自己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要揾翻啲雜不倫相，即係例如我標標人有日跳舞嘅，或者佢唱歌，哇，咁就真係有難度啦。 冇錯，係、嗯、梁麗芹有冇呢啲面對呢啲頭痕嘢咧？ 我唔太多嘅，因為咧。系都费事揾啦咁样，因为你真系要揾你唔知点算，尤其是你转咗电话之后咧，咁你而家嗰部电话嗰啲咧，你都仲叫做我对翻我个即系 timetable。哦，我几时访问阿姐噶？哦，阿姐咧就系嗰日嘅，咁我咁样碌翻出嚟都仲可以咧，叫做咧可以顺翻个轨迹咧揾到嘅。咁但系如果系上一手电话留落嚟嗰啲咧，佢帮你打到乱晒噶嘛，根本上。你只能夠咧，就係你喺好得閒嘅時候，你就逐張揾，咁其實就真係好傷，好嘥時間，好傷神嘅。咁、嗯、所以阿一哥講嗰個咧，其實啱嘅。我如果要揾啲重要嘅相咧，我都會放喺社交平台。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我教屋企我姐姐啊，因為佢咧，即係佢哋用嘅嗰啲電話咧，比較上平啲咧，就係、是、因為冇咁多可以 save 啊嘛啲嘢， 冇咁多 memory 啦。 係啦，咁變咗咧，佢如果譬如佢爆咗咁點算咧？可能咧佢哋唔好知嘅時候咧，佢就焗住 delete 咗一啲咧，相對地比較起上嚟冇咁珍貴嘅相，但其實可能佢哋都想 keep 噶嘛，咁佢哋又冇得 keep， 點算咧？我就你放上去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啦，你可以唔俾人睇噶嘛，你就係 for 自己睇，咁、哦、你咪唔驚？ 可以唔俾人睇嘅喎， 係啊係啊，咁、啊、你咪唔驚會即係可以可能泄漏咗出去咯？ 我都唔記得咗呢一樣嘢喎。 係啊，咁所以我話你放上去啦，咁同埋你可以鬆翻啲空間出嚟，可以影相啊，同埋最重要係一啲片啊，相可能都其次，嗯、有陣時佢可能真係拍咗啲片，咁你夾硬 delete 咗佢，其實就好似你 delete 咗你某一个时刻嘅回忆咁，我觉得 系，同埋而家我觉得系有多啲方法嘅，即系当然你其实大概摸到少少头绪咧，有啲相都容易揾得翻。例如咩咧？例如假设我去咗首尔，我想揾翻，我记得明明喺首尔某间 coffee shop 影咗张相，而嗰张相系有嗰本书，我想揾翻嗰本书咁计啦。咁但你又唔記得幾時去，或者你唔記得咗 首爾啦。 咁你就喺個，因為而家啲智能電話你 search 翻首爾，佢影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幫你記錄低咗你影嗰個拍攝地點喺邊度。咁你揾翻首爾，或者你揾翻大霧山頂，我影嗰張相，咁其實都大概可以揾得翻嘅，可以用呢啲方法揾到嘅。 喂，首先我哋即係呼籲下啦，我諗你知啦，沙流程啲聽眾好多啲奇人異事啊、達人噶嘛。 喺邊度打？你繼續呼籲， 佢好似阿姐突然之間 收藏地點， 地點、 你全部都係香港影嘅，係咪先？ 嗱、即係如果大家咧有啲咩， 就揾唔翻啦，真係。 咁但係佢嗱，如果我因為我哋而家用緊係即係另外一個派別嘅電話啊嘛，咁你可以放大個地圖嘅，即係例如我香港，我可以放大個地圖，我而家放大到喺呢個嘅菠蘿巴，即係喺呢個嘅荃灣某個地方，我行過一次山，城門水塘嗰度，我想揾翻城門水塘嗰張相，咁你咪放大個地圖就可以揾得翻咯，係啦，理論上你只要有一個輕微嘅線索咧。都可以勉強揾翻，係啦，即係時間或者地點，係啦。咁當然有啲可以用人物嚟揾嘅， 冇錯。 因為咧，佢呢個嘅智能電話 人面辨識係啦， 係啦。我記得佢會間唔中會彈，就係話喺你呢個嘅電話入邊最常出現嘅六至七個面孔係邊幾個咧？咁你就可以靠佢揾得翻。咁當然你話唔係，我成個 album 已經有兩萬張標標人嘅相，咁當然係難揾嘅啦，因為你全部都係標標人啲相嚟㗎嘛。 係啦， 應該得幾張嘅？2024年得四張啫喎。 你有冇開？你要開？住拍攝地點嗰啲，即係你要 set 嘅，即係當然呢個就牽涉你接唔接受， 有學新嘢啦，都係我哋不斷增值啊嘛。即係如果大家有啲即係我哋收音機旁邊嘅沙流城嘅粉鐵粉啦嚇，如果佢哋係啲奇人異事或者咧啲達人咧教過多幾招俾我哋，譬如喺揾相方面啦，或者記錄啦，我成日都好想可以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效率高啲嘅方法可以揾到啲嘢出嚟嘅，咁我其中一个点样做咧，就系我有两个方法咧，即系都系啲好 organic 嘅，即系好人手嘅方法去处理嘅。咁第一个就系咩咧？咁如果大家有记得咧，其实我系有一个叫做简单写日记嘅习惯嘅。 嗯， 咁就系我约略咧 mark 低每一日，譬如今日咧访问咗汪明荃，咁我就会 mark 低有啲重要事咧，我会打粒星嘅，譬如访问咗阿姐，咁我就 mark， 因为你有阵时你打开本日记簿咧，你都太多事发生啊嘛，咁我就会 mark 低访问阿姐之前咧访问过啊边个边个咁样，咁我就会 highlight 咗佢或者打粒星落去，咁以至到好啦，突然之间我要揾阿姐系几时几月访问嘅咧，咁我都约略可以查翻，呢个系线索一，咁第二个线索咧。第二個做法就咩咧？就再人走啲嘅，咁啊好多時咧，我都會坐飛機。 嗯， 坐飛機有咩好做呢？除咗瞓覺同埋睇 呢个机上嘅影片之外咧，因为你上唔到网嘛，咁攞住部手机做乜咧？我就开始做两件事，第一。就係 delete 咗啲廢相 哦，係係係， 我好經常做，因為唔使用腦嘛，你見到嗰啲長輩圖啊，或者重複咗嘅圖啊，咁你就鏟咗佢先啦。 或者嗰啲 cap 圖啊，買唔買呢個 product 好啊？ 係啦係啦，或者問下一哥嗰啲啦，係啦。咁第二咧就係咧，因為而家我用嗰、那個那個生果牌子嘅手機咧，佢就可以喺啲相嗰度咧寫啲備註嘅。 哦， 即 係 譬如舉個例，哦呢張相又係攞阿姐嚟做例子，哦呢張相呢個人叫汪明荃，我就寫低佢。汪明荃或者咧，哦，之前咧呢个人咧就叫做罗家英，咁我就写低佢。咁如果以后咧，当我要去 search 罗家英或者系汪明荃嘅相，我只要打咧，咁佢就会出现翻啦。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呢个工程系非常之浩瀚嘅，因为咧嗱，譬如阿姐或者系家英哥呢啲就系一啲比较少机会喺我个相簿入面出现嘅人物，咁我一揿就实有啦。好，举个例啦，我而家要搵一张咧， 何亨， 何亨都好多，譬如何亨。一啲叫做有陣時候會有啲朋友就會，哎呀，可唔可以攞翻你哋做節目啲花絮相出嚟？呢啲就棘手啦。即係你點樣可以揾到我同阿何亨喺電台直播室入面做節目嘅花絮相咧？ 係 可能喺我嘅手機入面咧，可能有幾百張呢啲相，但係唔知點揾啊。所以呢個都係頭赤噶。咁你唯有咧就要好人手地。有阵时逐张 mark 啦，呢张系馒头饮紧奶嘅，嗰张咧就系阿包包咧就学爬行嘅，尽量 mark 咯。如果唔系咧，嗱你问我咧， 但其实真系做多咗好多功夫。 第一啦，第二其实咧，你问我咧，有一日咧呢啲相系等于冇存在过， 系 系， 即系呢个先最可惜啊！ 但系呢个即系呢个，虽然我哋个工序系多好多啦，但其实只要你每次都做咧，其实就唔多噶啦。因为小弟咧，从来都唔系一个叫做有條理或者有系統嘅人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唯一有一次，我覺得哇，其實我人生可以好整齊、好有條理嘅時候咧，就係讀大學嗰兩三年啦。係，我係會真係開一個 folder， 係 year one semester one， 係， 然後咧就會喺每一個課程再開一個 folder， 即係例如可能我今個學期係讀一科叫做佛教，第二科係讀基督教，第三科讀印度教，我就會開一個佛教1001。基督教1001，印度教1001，然后咧我就再开个 folder 嘅时候咧，好仔细咁样咧，将呢个系 term paper， 呢个系 reading report， 呢个系佢啲 reading material 再分 folder。 系， 其实只要你每次好认真咁去做， 系， 你唔系积埋喺一年最尾嚟做咧，就好容易揾得翻。即系例如我有时真系想揾得翻啊，究竟嗰阵时有个叫做弗洛伊德讲过，究竟宗教系咩嘅时候，我想揾翻嘅时候，我就记得啊，呢个好似系第一年学嘅第一个课程，咁我就只要喺嗰六个 folder 就揾得翻出嚟咁样。系我人生觉得系最整齐嘅一次咁样咯。 系，小弟都系一个从来都系冇乜条理，同埋做嘢冇乜呢个规矩嘅一个人嚟嘅。咁小弟唯一嘅一次就系喺11年之前，当我大女。啱啱出世嘅时候，因为做阿爸，梗系要帮我女做翻啲嘢啦。咁由于咧，即系嗰阵时仲要系有傻，仲系有傻瓜机嘅年代。咁咧嗱，我真系做咗件事，点样咧？同阿一哥做嘅系异曲同工嘅。Day one，我就将馒头第一日嘅相就入落开咗个 folder， 咁啊 将 手机傻瓜机嘅相套晒落去。Day two, day three， 我做到唔知第160日。就冇再做啦。所以咧，而家你叫我揾翻头馒头头160日嘅相咧，我都仲揾到嘅。之后就冇再做啦。咁结果佢而家已经就系12岁啦。 哦，乘一乘佢啊，12岁乘365都 系啊。我个电脑度仲 好 系 啊，都曾经做过160日啦。 系啊，你嗰个都成30日。 一哥，你有冇做啊？有冇帮忙？ 冇，因为呢个系因为咧，其实呢个都 好看， 呢个都牵涉一个究竟你嘅分类唔系话分得越仔细越好嘅。即系例如啱啱呢个例子，大家可以听到，你分 day 一、day 二、day 三、day 四，其实你好难揾得翻啊。究竟我要 day 六定系 day 16嗰张相咧？但如果你是用月份去分，咁你就可能稍微容易分。即系如果你分得太仔细又唔得嘅，所以入边有个技巧喺入边。 佢批评你啊， 又唔系批评，大家互相学习啫。我哋 嗱，我哋讲咗咁耐咧，就觉得咧，好似用一啲智能工具咧去影相咧，就即系搞餐死啊，好多嘢搞啦。但其实嗱，老实讲，你再谂翻，如果我哋睇实体相咧，系过瘾嘅。实体相可以摄落个相簿度嘅，实体相得闲就可以拎出嚟揭揭揭嘅。但系如果你眼前有海量嘅实体相，你要揾翻出嚟，其实都有一啲难度。如果你唔 mark 嘅话， 系啊，所以 mark 系好重要。 冇辦法，其實每一日我哋可能動攝都已經幾十張相。 我記得喺屋企有一張嘅大相嘅，我嗰陣時屋企即係有一張好大嘅 B B 相嘅，咁仲係好醜樣嗰陣時嗰啲 B B 相啦，即係一出嚟嘅炒咪蚊。 你講你自己啊？ 咁跟住係啦，跟住我同我細佬細個時候就喺度討論究竟，哇！呢個咁醜樣嘅 B B 係邊個嚟？一定係你哋㗎啦咁樣。咁我哋兩個就喺度討論好耐啦。咁結果咧，好似係。我阿嫲话：诶，唔使拗啦，后面有写嘅。 哦， 跟住因为佢哋惯咗喺后面会写， 啊、 然后就拧转面一睇，张俊豪两个月，哎、原来个丑样嘅 B B 系我嚟嘅。 系啊，我妈都系啊， 直所谓仔大十八变。你大一哥而家几劲？ 啊，呢、這个真系上一代一啲好好嘅传统。 系啊，佢哋中意写后面嘅。 系啊， 日期各样嘢。 尤其是嗰啲四十几年前嗰啲全家福咧，你嘅亦对唔翻系边个嚟噶嘛？呢、這个究竟系七舅父定九舅父嚟嘅？ 同埋日期都写埋，因为以前曾经后嚟啲相机出到嚟咧，系打埋个日期出嚟噶嘛。但系以前冇咧，佢哋就会连日期都写。 嘴巴就附在绿绿地。乏力地弄着烟灰天化，耀眼灯光此刻散得多明亮，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地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茫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颤抖的 我嘅内心嘅纠结啊，真系噶！啱啱早一个礼拜就有个媒体就问我咧，可唔可以揾翻啲咧？ 当时喺美国读书嘅相，我一张都揾唔到，唔知去咗边啊？ 喺美国咯， 可能系，亦都可能唔系。总之我用嗰个能力，哇！即系翻箱倒笼抄晒，你屋企有几十个 hard disk 啊？以前嗰啲记忆卡，你知啦，嗰啲傻瓜机有九啊几一万张啊，真系揾唔到。 但系你喺美国读书嗰阵，你又未有智能电话，有阵时又好难。 咁但系总有几张嘅，即系我印象当中 嗰啲 memory stick 嗰啲啊嘛， 唔知去咗边啊。其实都几阴功嘅，真系冇嘅话系啊。 啲听众咧就冇乜特别嘅提供，但系咧有人就话行队长够胆就 random 铺段片出嚟俾手粉观赏下啦，讲。你头先有收埋好多甜片啊嘛，48条。 哇！喂，呢啲真系 系咯，啲听众识听就 系。问一个啊，一个仲多啊，九啊几条啊。 啊、你净系睇下一哥个 wallpaper 已经唔得啦， 讲呢啲啊， 咪俾啲你咯， 啊系咁啦，拜拜。